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妈妈，不好了，小美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在家打冷才不打怵。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娘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有戏且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 大家好，我是徐冉。这儿呢是每天晚上6:45准时为您送上的今晚有戏。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所以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这个按钮，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直播间的发生的一切的， 没错， 好玩的、好笑的、好听的情况了。 好看的人， 对，有你在，我不敢这么说，腰杆挺不直。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深度合作伙伴和 Fun Live 这样的一个手机 App 直播平台来观看我们现在直播间的各种情况。 是，主要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各位鼓掌。来，今天有客到哈。 对，今天我们有两位新朋友、新面孔，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他们是来自和 Fun Life 的王韶文以及蔡翔宇，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二位。 Hello，Hello。 给大家稍微 好羞涩啊， 害羞。 稍微介绍，都是九五后了吧？ 这别问了， 怕你难受。我不怕。 对，女主持人心理压力有点大。 对吧？你不也是 我05后啊？ 18、95后吗？ 你看，我就知道你要这么说，我赶紧说，我 来吧，介绍介绍两位背景，好不 好？好嘞，先来说韶文啊，就读于这个潍坊学院的舞蹈系，而且是体育舞蹈专业毕业的，对吧？ 对， 他 毕业了吗？ 还没呢，还在就读。 还没毕业呀？ 对啊。 哇。博士哈，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啊！对，爱好表演、舞蹈、游泳，还曾经获得过2017年 WDC 是吗？ 对， 这个是一个什么 协会？这是一个舞蹈协会 哦。获得了这个体育舞蹈全国锦标赛专业院校组冠军，所以非常厉害。哦，而且同时呢，也是2017年华谊兄弟新兴盛典优秀学员，也是这个华谊兄弟时尚之夜的一个表演嘉宾。 是，再来看看。 好像我还去参加了。 什么？ 这不重要。 你就说说吧，当时是什么？ 我是嘉宾啊。 你干嘛去了？ 我被朋友带去的。 有没有注意到我们？ 走红毯了吗？ 并没有。你这问这么细干什么？ 那你注意到他们了吗？ 让你问了吗？ 也没有。 有，长帅吗？ 主要是年岁小。来看看翔宇哈。和 Fun Life 的签约艺人，目前是一个演员哈，曾经参与过网大魔鬼的交易，曾经参加也是这个华谊时尚新兴盛典以及华谊兄弟时尚之夜担任表演嘉宾。再次欢迎二位的到来。 谢谢。 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都不太好搭腔。 为什么？ 怎么叫？ 什么叫怎么叫？ 太小了，他们。 那你就叫呗。 啊，叫啥？ 就叫名啊。 你妹妹好是吧？ 你别老占人便宜，你就想叫妹妹。 那我叫哥哥姐姐好吗？ 你叫名字。 我叫弟弟弟妹也不好是吧？ 我是没什么意见，不是人俩。 翔宇不干了。哎，也可以是吧？ 我以为韶文不干了。 为什么？ 为什么？ 不是你这。一人打一下嘛，你不能老捧一个， 哦， 是吧？不能人老踩一个，这样不好。 那今天邀请二位来哈，年轻的演员给我们来参与今天最后一趴今晚戏中戏的环节。咱们今儿要围读电影《失恋33天》当中的一个桥段，是王小贱、黄小仙去和那个拜金女李可去谈论婚姻流程，然后李可那嘚瑟气质的本来是个河南人，就满嘴的台湾话，然后又这又那，啊。 对，但是 特别讨厌。 就我觉得那一句就是他。就是生气到暴露了自己的本质，然后破口大骂。 是什么来着那句？ 方小贤儿，那你这个，是吧？就我觉得那 这句太深入人心了，天哪！我跟你说，我对河南话的喜爱就是从这句台词开始的， 是吧？然后我后面又加了一段，稍微加了一段，因为担心这段有点少，加了一段最经典的那个王小贱在怼那个陆然那段。 啊，真的吗？ 对，特别 棒， 我特别考嘴的那块，我觉得我在喷胸还玩过这段，它根本就不像，因为我声音实在是太老了，太沉了。对， 对，太不一样 了。一会儿靠你了，稍微。 好的， 好吧， 好， 你看这镜头拿着呗。 终于开始活泛起来了啊！ 好吧，来，我们来说今天的网大榜网剧榜单， 怎么回事啊？看见漂亮小姑娘 威比斯达莱昂。威比斯达莱昂这部剧呢，它是播放平台在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1104万。 嗯， 这部网剧它讲述了来自微星的四个外星人和地球人。 微星， 哎，微是威武的威啊， 星是星球的那个星，这个星球叫微 星。 星 和地球人小迪相识，并且在相处过程当中啊，互相的帮助，共同努力的成长，解救地球危机的故事。影片整个是以这个幽默风趣的形式，生动诠释了地球人类谦逊礼让、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的这种优秀的品质，然后塑造了地球青年正直、勇敢、善良又乐于助人的积极向上的这种乐观的形象。 你这说的不就是我吗？ 邵文最近家里挺好啊， 对， 哎，不是 看得出来， 要不错。 我跟 小雨还可以， 还不错，还不错。 算了，来说第二个吧， 不错啊。 我来给大家介绍，知识的，第二部 知识的， 叫 《饿了吧 苏先生的店》，是在 PPTV 巨力独播的，单日播放量呢是330万，这个讲的是什么呢？ 什么呢？ 苏先生的店。 啊， 不可置否，它就是一家店，它名儿就叫苏先生的店。 你是饿着了，是撑着了，今儿怎么这么多废话？ 这废话吗？我介绍、这个、 苏先生店，顾名思义，它是一家店。 不是，我是想解释一下，这家店它这个名字就叫苏先生的店，它不只是表示一个就是所属的关系。你看， 一会儿建议你去看一看咱们同事最近发的一个朋友圈。 苏先生呢在这儿，吓死我了，等待着形形色色的客人，为他们烹调一道道这个治愈系的美食。那在这个食物的香气里哈，在深夜特有的幽静，然后在这个食堂里边也有一些袅袅的就是那个香气，包括暖意。他说的这个袅袅香气，我就想到了这个菜刚炒完的那种锅气，你知道吧？其实 锅气这个词用的特别好。 对，美食如果一旦有锅气，真的是非常治愈的一件事儿。还觉得我说话没有信息量吗？ 没，一会儿我跟你说过去的事，你接着说。 分分钟告诉你。 哎呦呵， 所以呢，一出出充满人情味的故事就被讲述者就慢慢的就讲出来了。那这部剧呢是由安虎、张雨霏还有吴启华主演的，目前呢是更新到了第6集。我相信它应该口碑还不错。为什么？你就看它这个题材，就是食物这件事，尤其是在深夜。 之前的深夜食堂。 对，很像。所以现在这种题材 应该 还比较火吧。安虎其实最近还真的是蛮有名的，他也是一个多栖艺人， 是啊， 他最近还出了自己的歌，对，还是 他好像就是以歌出道的吧？ 对， 对，是那个天使的翅膀， 对，他最近又出了自己的新歌， 居然听过这首歌，那你也不会太年轻， 对， 所以我说博士嘛，博士在读，对吧？好，这是给大家推荐的第二部剧，叫《苏先生》。 想到这个事儿，就是锅气这词，我说用的特别好，我看过一篇文章，我还读过。然后呢他就说这个一个人一个朋友到他家去做饭、做菜，他说哎你昨天做了什么什么菜是不是，说哎你怎么可能知道我做了这道菜呢，他说其实每一道 锅我昨天在家， 不每一口锅都代表着这个家的一个特点，比如说如果你要是这个饭店的锅，它就太厚了，积攒了太多太多味道，即便他想变着花样的刷得再干净，但仍然掩盖不住饭店的味道。所以为什么我们在饭店吃饭会觉得就不如在家里可口和香？为什么是这个？再有一个，如果你 不是因为油大吗？ 不是，他就是因为做过太多太多的饭。 好吧， 你只要细细去闻，你一定能够闻到这口锅上一道菜或者前一天做的是什么菜。 哇，鼻子好灵、 但如果是一个真的那个人，就是说他如果确实是， 他可能有特别的味觉啊， 对，就闻到了。然后呢，如果你是一个自己过得比较健康的人。那么这个锅里面就充满了青菜的味道。如果是一个单身汉或者不起火或者家庭 方便面的味道， 和谐的味道，它就没有，只有铁锈的味儿。就这个锅气，从一点上，它好像离我们它那么生冷的一个东西摆在那儿，日常用到的，但其实它能反映出一个家的什么状态。 对，但是你说的这个锅气，我觉得跟我说的那锅气好像稍微内涵上有点差别。我说的那个锅气是食物刚刚从锅里端出来，刚装盘，然后再端上桌的那个时间，因为这个时间的间隔非常短的时候，你可能这不仅是冒着的那种氤氲的蒸汽，还有一种 就特有的刚出锅的香味儿，就我觉得这种气质就叫锅气。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去有的时候就偶尔去一些饭店，你会觉得他端上来那个食物有锅气的时候，你真的觉得哇，良心厨师，就良心饭店， 趁热上的意思是吧？ 因为你也知道它是，它至少是刚刚烹调出来的，而且锅气它是一个非常开胃的特有的一个特质。不行，口水要流出来。你换一个话题。 你说知道晚上你没吃饭， 吃货听得好煎熬呀。 来看第三部网剧，叫做《奇葩县衙》，播放平台在爱奇艺，单人播放量23万。这部剧讲述了失足掉落古井，穿越到古代的宋人头。你这个名儿， 他这个是仁义的人啊， 没有人愿意跟他去打王者。 宋人头， 对哦。对，他这个人是人家本身是仁义的人，投篮的投，送人头、啊、 为了求生计，在县衙谋了一份失业的这么个职位哈、啊。然后呢，偷逃出宫的这个郡主玉珂以及护卫晚清撞见了天禄县陈知县徇私枉法，于是呢，玉珂利用身份之便就撤了陈知县，自己反串起了知县，并且改名为王和。王和上任 不久之后呢，这段倒口倒的， 同样因为家中这个逼婚出走的苗鲁堡堡主叫程瑶体之女程晶晶，接下了这个玉可贴出的招聘仵作的告示，就是招聘法医的告示，成为了天禄县的仵作。与此同时呢，啊，一桩看似盗窃的案子却引来了幕后黑手刘知府的觊觎。于是刘知府呢就指派壮师方唐镜，这个唐呢是这个糖块的糖啊，从中破坏，要陷害晚清，诬告玉珂买凶杀人，但是最终叫邪不压正，是这个县衙的四人转败为胜，将方唐镜捉拿入狱。 所以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 你看这样太蹭 IP 的，对不对？又是方唐镜吧，又是宋人头吧，又是这么穿越的吧，他你表现 轻点，轻点拍咱那桌子啊， 这表现 你那手劲儿、就 是、 是 不是就没有那么好， 别气愤、 来说网大， 这就说网大了。 嗯， 好吧，那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这个网大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几部剧啊。第一部叫面具惊魂，它是在搜狐视频独播的，当然播放量呢是108万。讲的是一什么事儿呢？我跟你说，由女主播介绍太合适了。讲的就是某市有一个女主播，被害了，被害了之后这个事情就不断的升级。 你为什么这么高兴？这是一个凶杀案呢？ 我不是高兴，我是紧张。频频有女主播就被面具电锯人，就是戴着面具的电锯 人，拿电锯的那个人 虐待残杀。 有啊。 这个时候啊，就有一个女主播就为了博出位不惜，就转型做了侦探女主播，多大胆儿啊！我的天哪，叫大胆儿，那就为了找出这个凶手嘛。但随着她调查的不断深入，她就发现哇，这个凶手竟然她认识，而且还是她很亲密的人，而她自己也早已经身处危险之中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部剧，片方也是这么说的，说你看时下像网红啊主播类的电影其实都很多了，包括演艺题材类的其实也有很多，那如何从众多女主播的电影当中脱颖而出呢？这是他们想要做到的，就争取能够找一个不同的切入点，所以他们在找到了这个女主播被虐待的这样的一个点啊。而且说这个电视剧 好像也是为了博出位似的， 对对，类似吧，就是反正就是我的切入点一定要跟别人不一样嘛。然后他这一部网大当中是融合了很多养眼的姑娘，就是你想既然是美女主播嘛，网络直播的主播一定会特别特别美， 也未必。 大家现在可以打开一下河湾 Live 看一下我们的正在 直播的春晚游戏，像你这么美的少，来吧继续吧呀。 对对对，你说特别对啊。所以这个影片当中啊，也有一些出没的像面具狂魔啊，包括电锯声啊，包括有一些比较具有恐怖片意元素的那些场景，比如说空旷无人的地下室啊，还有停车场啊，这种元素都还是挺惊悚的。所以它也算是恐怖片吧，我觉得 惊悚片吧，是吧？来，再看第二部网大给您推荐的是叫《斗战胜佛》，单人播放量是47万，播放平台在爱奇艺。说孙小凡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小漫画家，自幼生长在孤儿院的他呢，和铁兰儿是青梅竹马的好友。近日里呢，孙小凡和铁兰儿忽然间都遭到了不明人物的袭击，这让向来小心谨慎的两人感到百思不得其解。原来孙小凡的真实身份居然是齐天大圣孙悟空留在凡间的肉身，而袭击他的则是孙悟空内心黑暗面的化身黑暗悟空。在黑暗悟空影响之下呢，原本单纯善良的孙小凡渐渐变得邪恶起来。与此同时，铁兰儿亦被黑暗悟空变成了化石，失去爱人的痛苦激发了孙小凡的斗志，他最终战胜了心魔，获得了强大的力量。 你刚刚在介绍这部剧的时候，恭喜你啊，有一个叫长风破浪会有时的网友羞涩地关注了你，谢谢这位网友， 感谢。整点之后再感谢， 整点回来。 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归珠雨，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大家好，我是韩小木。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赵，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凯叔讲故事里的凯叔，欢迎收听 FM 98.2兆赫北京青年广播。 万岁万万岁， 从古至今小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的这句话，你整好都容易挨揍，你知道吗？ 他觉得我死， 对不起，我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游戏。各位好，我是于浩。 各位好，我是徐冉。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迎来了两位新朋友，他们是来自盒饭的 两位艺人 乔文，还有 乔文翔宇，欢迎二位。 欢迎， 感谢各位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感谢天津玉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的支持，各位鼓掌。特别好，再来一次。 好，收回来， 来， 真棒，我们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团 队。你看看，让干什么就干什么。 那可不了， 翻跟头，别 想看吗？ 来吧，真有是吧？ 开始你们的表演。 哎，我就说说玩玩。 想看不给看，嗯。 一会儿再看， 小礼物刷起来再看，看别啊！ 你怎么跟我说的一样？你想一想，那对大家就在直播平台上真的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嘛，对吧？ 嗯， 我们是真的在直播，有的时候我们的听众会给我们反馈说哎呀，你们节目做得太完整，质量太高了，我们都怀疑这是不是录播呢？我们真的是直播，不信您可以点一首歌，或者让于浩给大家说点什么吉祥话啊什么的，于浩都是可以办到的，是吧，于浩？你愿不愿意配合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 前面谁说制作特别精良？你把它找来。 这是我对自己的期许，太烂。领导，你看我有一个这么宏大的愿望、 理想啊，好好做是一定能够做好的。 我可以的。 看吧，来，那 我申请换搭档、 来看第三部网大。 好，这部网大叫《无限逆境之末班地铁》。你看这无限逆境，我就觉得刚才特别戳中我的心扉。是在优酷播出的，但是播放量是43万。说的是什么呀？说漫画家他就叫宅男，这个漫画家人名就叫宅男。他加班到深夜，所以他就不得不坐末班地铁回家。同时呢，他搭上这班地铁的之后，他还发现啊，在这上面有6个个性和职业都相差甚远的乘客。 你看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地铁上他就知道人家跟他的这个职位不相同啊。我们先往后继续聊。然后呢，列车运行不久，就有一件特别让他害怕的事儿。 嗯， 我天，这个海报真的太恐怖了。 嗯哼， 就整个就是暗黑系哈。 是， 说这趟末班地铁就只在一个车站之间来回循环 啊。 他这个时候就开始就是特别特别害怕，你知道吗？ 你在找你吗？ 没有， 我失败。 但是呢，你要想逃离这种灾难，也只有一个办法。这个办法是什么呢？只有大家在这个网大当中才能找到答案。 这扣埋得好。 对，但是你不觉得这个情景就真的很让人紧张嘛，对吧？所以这个故事也就在这种紧张或者有序的这个节奏当中就展开了，而且其中还伴随着乘客之间的猜忌呀、怀疑呀，就大家都在怀疑是不是你搞的鬼，是不是你有问题，或者是不是谁到底是谁有问题。然后呢，最终 设定了一个大的场景之下来体验这个人性的一种东西。 对，你想，本来末班地铁就是一个很有恐怖意义或者惊悚意义的这样的一个元素。 别瞎说，你知道这有多少听节目的、看节目的人要坐末班地铁？ 我说在电影当中啦，这是比较常用的一种元素嘛，就包括公交车啊什么，大家都没听过这种恐怖故事吗？你肯定没听过。害怕是吧？ 特别正能量， 吓死你， 心里脏。 你嘴巴这么毒，心里是不是特别多苦啊？ 是是是，来，咱们来说到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叫做 今晚戏中戏，今儿咱们演失恋三十三天的两个桥段， 哇凉哇凉。 头一个那段就是由这个特别嘚瑟那李可啊，就是那个来自河南的假装自己台湾人的那么一个拜金女，在这个婚礼流程当中呢，暴露出来自己从拜金的特性，终于把黄小仙逼疯，直接就摔倒了那么一个过程。第二段呢就太经典了，王小贱替黄小仙拔创去啊，专门要找陆然的这个麻烦，就是黄小仙的这个前男友，好不好？来，咱们来稍微听一下当时的这个片段，我们先来听 原声是吧？ 第一段，对对对对对，他这个第一段呢，大概说的就是，因为他是有这个剪辑的嘛，有蒙太奇在里面嘛，所以他不是只是一场戏，所以大家听一下哈。 您好，魏总， 不好意思啊，还麻烦你们特别跑这一趟。 应该的，客户有要求，我们都应该尽量满足。想问一下，约在这儿谈是打算在这儿办婚礼吗？ 不是啦，王先生、黄小姐，你们不知道吧，这家会所的下午茶特别好，每天下午只要我一有时间呢，就一定要来 treat myself 一下下。 李小姐是台湾人？ 我们立刻普通话说得特别好，一般没人猜得出来她是河南人。 王小姐，我的订婚戒指好不好看？ 好看，特别贵吧？ Tiffany 的吗？当初薇薇说要买卡地亚，被我骂死了呢，那种暴发户的东西衬不出气质的。 那李小姐，从您的气质出发，您觉得现在您婚礼的哪些片段我们可以开始着手准备了？ 首先，我不能吃贝壳类的东西，连看都不能看的哦，看到都会过敏，身上起小红斑，好严重的。还有，你们要去帮我订卡塞那家的婚礼蛋糕，记住是淡奶油的哦。还有，我想要婚礼现场，只要是宾客能看到的地方啊，都铺上紫粉色的玫瑰花。记住， 从业到现在，我参加过许多场婚礼，这些婚礼现场，有的奢华，有的温馨，有的古怪。但如果让我想象我和陆然的结婚现场，其实任何形式都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他在场。 听不了了，不行了，我都烦死了，简直。这个一会儿 太招人恨了。 一会儿翔宇要演这段是吧？ 对， 翔宇刚才跟我们偷偷聊的时候，他说他能演得更烦， 比他更烦。 不，我尽量。 不是你告诉我， 现在你可以超越的， 怎么拿这个劲儿？ 讨厌了。 不真的 比较难超越、 这 个、 怎么拿 这 个劲儿？怎么找到这种感觉？ 很难找。 真的吗？ 因为我很正经的一个人。 我不信， 这句话就说得很讨厌。 你做到了，对，你做到了。 不，真的，像这种戏，其实他在剧中基本上就是一个绝对大配角，就是让人家觉得 看着讨厌，看着 来衬托出来。 对， 这个黄小仙的那 黄小仙有多正常？ 对，正常和这个很勇敢呐、执着的这么一个姑娘的形象。所以怎么能够做到一个这种反面的人物？ 就怎么 你接到过这样的角色吗？ 因为我很正直了， 那 你为什么要今天选这段呢？ 因为想让你们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我。 所以说还是有这个不一样的我。 是有这个潜力。 也不熟。来看一个不一样的你。好不好？ 然后来了，那我们准备开始。 刚才他是黄小仙和李可同时一个人来。那这个韶文就 王小贱 和魏总。 魏总吗？ 一块儿。魏总就台湾腔哦。 分饰两角是吧？ 对，就已经练了对吧？可以的哈。 可以， 那准备好吗？ 棒棒的，加油，准备开始、啊， 加油！千万呢，就是这，如果要是太让我烦人的话，有可能动手我。动手打自己， 没事，旁边隔着我呢，他会一招叫隔山打牛。 我是隔牛打山。 你 来准备， 他是一句话说了我们两个人呢，我不能忍。 来，你说人是牛，人当然不开心。来啊， 你说人是山人，开心。 二一，开始。 你好，魏总。不好意思啊，还麻烦你们特地跑这一趟。 应该的，客户有要求，我们都应该尽量满足。我想问一下，约在这儿谈是打算在这办婚礼吗？不是啦，王先生、黄小姐，你们不知道吧，这家会所的下午茶特别的好，每天下午只要我又有时间呢，就一定要来犒劳自己一下下。哦，李小姐是台湾人？ 我们李可普通话说得特别好，一般没人猜得出她是河南人。 黄小姐，我的订婚戒指好不好看哦？ 嗯，好看，特别贵吧？欺负你的嘛，当初魏伟说要买卡地亚被我骂死了呢，那种暴发户的东西啊，衬不出我的气质的。那李小姐，从您的气质出发呢，您觉得现在您的婚礼的哪些片段我们可以开始着手准备了呢？首先啊，我不能吃贝壳类的东西，我连看都不能看到哦，我看到都会过敏，身上起小红斑，好严重的。还有哦，你们要帮我去订你家的婚礼蛋糕，记住我要淡奶油的哦。还有啊，我想要婚礼现场只要是宾客能看到的地方啊，都铺上紫粉色的玫瑰花啊。你是女孩子，你一定懂吧，这样太简单了，对不对？都有悬念哦。我不太懂哎，你说没有悬念的意思是说婚礼当天我们需要雇几个漂亮的小三儿去闹场 啊？不好意思啊，他是开玩笑的，您别当真。我去趟洗手间，你们继续。 哎，首先呢，开场音乐不要结婚进行曲，俗气死了。我的出场方式也要特别一些哦，我要是那种出其不意的感觉，砰的一下我就出现了，让大家觉得好惊喜，然后又要好梦幻。你要好好的记下来哦。 回来把刀给我。 我刀呢？ 不行了， 我刀呢？ 很棒很棒吧？ 哎，我觉得 他到后来 有戏， 到后来把黄晓仙稍微有点带跑。 对，黄晓仙最后有点台湾腔， 有点 入戏太深了。对，要不这样，于浩，你来，你来。你 听我说完，听我说，我要问他一下，就是 什么？为什么？你要好好记下来哦。 不是不是，就是那个你们谁能教徐然一下，让他能也能这么说话？ 教我一下。 对呀。 教我怎么说话？ 就刚才那样。 台湾腔啊。 对呀。 就是特别烦人那种吧。 对，特别太就粘牙都齿那种。 首先啊，开场音乐我不要结婚进行曲哦，俗气死了。 不行不行不行， 这不够烦。 不软不软。 首先呢，开场音乐不要结婚进行曲， 我刀了， 气死了， 我地雷呢？ 地雷时间来得太慢了， 我的天，不是你还是太厉害了，真的，我刚才听你就是说完李可那两句话之后，我立刻入戏了， 就是接的有点快，就是两个有点没太区分开，这个比较厉害， 导致的是把韶文的那中间那块儿，韶文其实我告诉你，刚才那个小健的那块其实他挺讲究节奏的，对吧？ 嗯， 他自己起身。然后再起来那劲儿，我拿不太上来，就是他的娘。 浩哥每次这么说，就是想试试的意思。 没有没有没有，我真的想问问，就是作为演员来讲，就是，文章演的那种娘劲儿是怎么能出来呢？就是扭就可以吗？ 嗯，不，就是你得要把自己设身处地的想象成你就是这个人，然后你就不好意思。对， 我的天 哪，好欠呐。 好想打他呀， 叫王小贱吗？ 啊，对对对，他其实还挺严的， 就入木三分嘛。我觉得他刚才表达的就是刚才说那个不好意思，其实特别有戏，特别棒。 哎呀，真是，我不想再，你能来一遍吗？ 我呀， 你就来两句话，最后两句话，好不好？ 李可的那个呀，李可那个我可能真的不行。就 那个谁，那个 要不 首先啊， 就不行，我真的不行。哎，我可以来黄小仙儿，我觉得就是那个。 正 就是内心的不爽。 一会儿一会儿你演黄小仙，下一趴 啊，下一趴我演黄小仙， 下一趴你演黄小仙。 天哪， 这边没有黄小仙， 可以的。 怎么回事？ 黄小仙是没有说话的。 我都已经开始准备了，我都已经开始酝酿情绪了。你告诉我没有？ 有啊，他一直在画面里。 首先啊，我告诉你啊，我就不要进行第二遍了。 这是个泼妇。 有没有真的是没有那个感觉啊？我觉得还是刚才那个。 真的，所以小雨，你接到的都是就是特别正直的角色吗？ 我其实也有不正经。 我相信今天节目做完了以后，你应该戏路会很宽广吧？ 应该会有很多这种找我吧？ 来吧，来吧，咱们下一个就好看了。不是，这个也很好，很好听，很好听啊！下一个就是因为大家伙太熟了，我以为《失恋三十三天》一定是这个，打开一个无语区是哪儿？哦，反应了半天，哦，你说那实在是我们还找了一个原声。 你在说什么？我没听懂。 就是他们把稿子发过来，《失恋三十三天》他们要演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这一段。 哦， 我找这段就打开，哟，这是哪来着？我还反应了半天， 哦， 我还找了半天， 所以应该接下来的这段 会员我才看得到， 所以接下来这段应该更经典，对吧？ 对啊，这段你记得吧？ 我其实说实话，有点不是特别记得了。我对那个就是黄小姐，那个想得最清楚。 来，咱们听一下这段，这段太有意思。 好， 你好，我叫王一阳，是黄小仙的男朋友。 哈，路人，幸会， 幸会。 小仙生病了。 生什么病了？ 声带受损，医生叮嘱他不能说话。 严重吗？ 他这一病啊，想起了很多过去没有在意过的事情。前些天哑着嗓子跟我讲，这肯定是老天爷在惩罚他，觉得他以前说话嘴上不饶人，坐下很多孽，所以现在自己没法说话。昨天晚上小仙跟我讲，如果今天看见你，想跟你道个歉，他以前对你太刻薄了，所以他觉得对不住你。我呢是很想跟他好好走下去的，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他。他这一病确实变了不少，变温柔，当然你没赶上好时候。既然小仙想跟你道歉，咱们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吧，两个人一笑泯恩仇。这个年代嘛，分个手真犯不着弄得两个人老死不相往来的。昨天晚上他还失眠，真怕见着你他尴尬。 嗯，既然把事儿给说开了，我觉得也挺好。我呢也一直害怕小仙会记恨我，既然你觉得这事儿过去了，我心里边也就踏实了。好事，同时我也恭喜二位。 谢谢。那这么着，你是男的，主动点，你们抱一下，这事儿咱们就算翻篇了啊。 小仙儿，记住，行， 放开他。麻呢麻呢，我有没有告诉过你不要再纠缠黄小仙？ 怎么了这是？ 不是， 你什么意思？ 什么什么意思？上班路上拦，下班家门口堵，不接你电话就改写信，你还够古典的呀！平时也就算了，还闹到这儿来。 就算你不懂法，他旁边还站着一喘气的，你瞎呀？ 别生气，别生气。 朋友，举起纸，纸， 纸什么纸啊？大学老师没教过你要尊重人啊？小学老师没教过你要讲文明、懂礼貌啊？小仙为什么跟你分手？那点破事你心里没数啊？我们都懒得提了，你不害臊，小仙还替你丢人现眼呢。 我动什么手了？ 威胁我呀？抢婚吗？记错日子了吧？今天不是我跟小仙办事儿，我们俩办事儿一定通知你。今天是别人的大喜日子，打个电话问问你爹妈这么做合适吗？ 你放屁！ 软软， 你是不是有病啊？你他妈是不是有病啊？你 走走走，走 好了， 走 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不害怕，我在呢啊，不害怕。 经典又唤起了很多 想起来了吧 回忆 那段， 超暖， 太棒了、 真的很棒，很棒，很棒。 这样一个男生真的， 我觉得这样的， 还有 现在有一个互联网上比较流行的说法叫 gay 蜜嘛，就这样的。 但人家是在一起了，他又不是 gay 啊。 电影最后在一起啦，我有点忘了。 对对对，他两个人最后是在一起。 打电话的时候就是 是这样， 最后一句话是 我一开始看的是小说，但小说最后他俩没有在一起。 哦、 啊。但是电影里可能就是想有一个 happy ending 嘛， 对对对， 然后两个人在一起。我有的时候小说跟电影总是错乱啊。 嗯。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如果在女生失恋的时候，就不一定是一定要有一个男生一定要跟她就重新开始一段恋情、 嗯、 只要那个时候有人能给她提供一种精神支柱，甚至是帮她去出头，我天哪，我跟你说带来的感动跟温暖那是值得铭记一生的， 是吧？ 说的好像跟我经历一样，你不用看我，我没有 我没想问你，其实 你看我就想告诉你， 因为你应该自己会说， 因为你的眼神里面都带着疑问。 我的意思是你注意啊，有可能老齐在听 我初恋 谁呀、啊？ 只谈过一次恋爱， 是吧？ 嗯， 没事，你就这么信哈、啊。嗯， 那个 是、 啊、 是 没有什么生活经历， 嗯、啊，看得出来。嗯，这个确实，我其实特别，当时我后来才知道，这个演陆然的是郭京飞。 哦， 我后来特别喜欢郭京飞，他演那个什么《龙门镖局》。 后来特别喜欢，这时候不喜欢。 那时候不知道他是谁啊，他是个大配角啊。 嗯， 对吧？ 倒是，在那个时候主要 台词真好，节奏， 对，真的是。 我就试图在喷秀真的几次去来这段。不行， 来不了、啊、 来不了。 喂，出问题 了，我出不了，就是文章的那种劲儿，就是你说有稍微有点 洋气、哎、你说你是跟不上文章还是跟不上郭京飞？ 跟不上文章的嘴，再有一个就是那个范儿我拿不起来、 哦、就那种有点小痞痞的， 对， 然后但是他认真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又觉得很真诚的那种、 啊、 是吧、 啊啊、 对， 来不了。 哦，确实有难度、哦、 是吧？所以邵文靠你了。 对，邵文你来一下啊。 好嘞，好嘞， 争取让你于浩老师是吧？ 什么老师？来准备啊，来分一下，他我来陆然是吧？ 好好好， 我没什么词儿嘛， 嗯。 然后那个你来不说话，黄小仙 儿。嗯，我黄小仙儿可以。 你来， 黄小仙儿。 好吧，那谁来？ 就我们俩其实对手戏是吧？ 对呀、啊，主要就是我们俩。 对， 那这样，那然后呢？你们再演个同学舞的好吧？哎，别动手，怎么能动手啊？ 这可以可以。 好，来准备 同学吧。 对，你们都演同学。好，来准备啊！三二一，开始了。你好， 你好，我是王一阳，是黄有心的男朋友。 路然，幸会，幸会。 小仙生病了。 生什么病了？ 声带受损，医生叮嘱他不能说话。 严重吗？ 他这一病啊，想起了很多过去都没有在意的事情。前些天哑着嗓子跟我讲，这肯定是老天爷在惩罚他，觉得他以前说话嘴上不饶人，做下很多孽，所以自己没法说话了。昨天晚上小仙跟我讲，如果今天看见你了，想跟你道个歉，他以前对你太刻薄了，所以他觉得对不住你。我呢，是很想跟他好好走下去的，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他。他这一病确实变了不少，变温柔了。当然你没赶上好时候。既然小仙想跟你道个歉，咱们择日不如撞日吧，就今天吧。两个人一笑泯恩仇，这个年代嘛，分个手真犯不着弄得两个人老死不相往来的。昨天晚上他还失眠，真怕见着你他尴尬。 既然把事给说开了，我觉得也挺好。我呢也一直害怕小仙儿会记恨我，既然你觉得这事儿过去了，我心里边也踏实了。好事，同时我也恭喜二位。 谢谢。那这么着，你是男的主动点，你们抱一下，这事儿咱们就算翻篇了。 这时候呢，王永健推了一把黄小仙儿，把他推到了陆然的怀里，然后陆然说：“小仙儿，其实我…… 放开他，麻呢麻呢！我有没有告诉你不要再纠缠黄小仙？ 不是，我怎么了这？ 怎么了？这是怎么了？陆然， 哎，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呀？上班路上拦，下班家门口堵，不接你电话就该写信，你够古典的呀！平时也就算了，还闹到这儿来，就算你不懂法。”他旁边还站一喘气儿的呢，你瞎呀？ 哎， 别生气，别生气 。指什么？大学老师没教你要尊重人啊？小学老师没教你要讲文明、懂礼貌啊？小仙问为什么跟你分手？那点破事儿你自己心里没数啊？我们都懒得提了，你不害臊，小仙还替你丢人现眼呢。 哎，我 好了，陆然，别动手了。你冷静点。 威胁我呀？抢婚呢？记错日子了吧？今天不是我跟小仙办事儿，我们俩办事儿一定通知你。今天是别人的大喜日子，打个电话问问你爹妈这么做合适吗？ 你胡扯你！ 哎，快走吧！哎，好了，算了。 不是你是不是有病啊你？ 算了， 不害怕。 哎，算了。 不害怕，我在呢，不害怕啊。 哎，我这骂人骂的挺爽的。还挺棒，他有那意思，但是他更像年轻版的那个状态，他不像一个酒 精。我觉得刚才在什么地方，我觉得特别有戏啊。 哪儿？ 就是大部头的台词出现的时候，就像什么什么意思啊？上班路上堵，下班门口堵啊！不接你电话你就改写信，你够古典的呀你！平时也就算了，还闹到这儿来，就我觉得这一段是最有戏的， 最给劲的整段是。 就特别哎，你心里听了那叫个痛快，那叫个爽啊！ 对，确实好玩，这段的时候确实很有意思。什么意思？你来一段。 我来不了。 来，行， 加油！ 来， 你说是就什么？ 预备，开始。 什么意思？上班路上拦，下班门口堵，不接你电话你就改写信，你够古典的呀你！平时也就算了，你还闹到这儿来，就算你不懂法，他旁边还站着一喘气儿呢，你瞎呀？ 还可以，这挺好的。指什么呀？指大学老师没教过你要尊重人呐、啊？小学老师没教过你要讲文明懂礼貌、啊？小仙为什么跟你分手？那点错事你心里没数？ 哎，浩哥，就是他那个已经腿了， 再找不回来了，硬扛。 不是，浩哥，你太正了，你知道吗？ 对，我太像真的在指责人了。 对，就你没有那种痞乎乎的感觉。 对， 我这不是在夸你，你不要一脸自豪好吗？ 是吗？ 一脸自豪。 浩哥真的，你知道吗？一脸正气的看着我说：“对。 ”对，我太正了， 声音太有磁性了。 没有。 其实是浩哥心里就想说：“对，你说的对。 是” 是 什么都对。 但我这样的人真是没有办法，但我确实演，我还演过反一号， 什么 演过一个日本人 啊、 在配音里，配演员里， 发飙了我， 你骂人不成啊？这是。 哎呀，我这是表达热情。 是的呢，所以感谢韶文，感谢翔宇今天的精彩表现哈，感谢各位锁定 FM 98.2 AM 927收听收看今晚游戏，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大力支持，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明晚6:45咱们再见了， 拜拜。